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5章帷幔那边第138集。 突然，周围凭空出现了许多黑压压的身影，把左右两边的路都挡住了。那些人的眼睛从兜帽的狭缝里射出光芒，十几根发亮的魔杖直指他们的心脏。金妮惊恐地倒抽了一口冷气。 给我，波特。 卢修斯·马尔福用拖着长枪的声音又说了一遍，一边伸出手来，掌心向上。哈利的心抖得往下一沉，他们被困住了，对方人数是他们的两倍。 给我。 马尔福又说。 小天狼星在哪儿？ 哈利问。几个食死徒大笑起来。在哈利左边那片黑乎乎的人影中间，一个粗哑的女生得意洋洋地说： 黑魔王真是神机妙算。 没错。 马尔福轻声附和。 好了，把预言球给我吧，波特。 我想知道小天狼星在哪儿。 我想知道小天狼星在哪儿。 左边那个女人学着她的声音说。他和那些食死徒围拢过来，距哈利和其他人只有几英尺了。他们的魔杖发出的亮光刺得哈利睁不开眼睛。 你们抓住了他。 哈利说，努力不去理会内心泛起的紧张，不去理会自从他走进第97排架子后就一直在克服的恐惧。 他在这儿，我知道。 小宝宝醒过来吓坏了，以为梦里的事情都是真的呢。 那女人难听地模仿着婴儿的声音说。哈利感觉到身边的罗恩动了一下。 什么也别做。 哈利压低声音说。 暂时不要。 刚才学他说话的那个女人发出一阵粗声狂笑。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他在给别的孩子下指令，好像打算跟我们搏斗呢。 哦，贝拉特里克斯，你不如我了解波特。 马尔福轻声说。 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个人英雄主义。黑魔王了解他这一点。好了，把预言球给我吧，波特。 我知道，小天狼星就在这儿。 哈利说。紧张的感觉使他胸口发紧，似乎连呼吸也不舒畅了。 我知道你们抓住了他。 更多的食死徒放声大笑，但笑得最响的是那个女人。 你应该学会分清现实和梦境了，波特。 马尔福说。 快把预言球给我，不然我们就动用魔杖了。 那就请便吧。 哈利说着把自己的魔杖举到胸前。与此同时，罗恩、赫敏、纳威、金妮和卢娜的五根魔杖也在他周围举了起来。哈利的内心更加紧缩成一团。如果小天狼星确实不在这儿，他就等于无缘无故地把朋友们带来送死。但是食死徒们并没有出击。 乖乖地把预言球递过来，谁也不会受伤。 马尔福冷冷地说。这次是哈利放声大笑了。 是啊，没错。 哈利说。 我给你这个，它叫预言球，对吗？然后你就会让我们赶紧回家，对吗？ 他的话刚一出口，就听见那个女食死徒尖叫一声。 预言球飞。 哈利早有防备，不等他念完咒语就喊了一声。 盔甲护身。 虽然玻璃球滑到了他的指尖，但他总算把他又抓住了。 哦，他还挺会玩的呢，这个小不点波特。 女人说，一双疯狂的眼睛从兜帽的狭缝中往外瞪着。 很好，那么。 我跟你说了不行。 卢修斯·马尔福冲那女人吼道。 万一你把他打碎。 哈利的大脑在迅速转动，食死徒想要得到这个灰扑扑的玻璃球，可他对这玩意儿毫无兴趣。 他只想让大家安然无恙地离开这里，确保他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会因他的愚蠢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女人上前几步，离开他的那些同伙，摘掉了兜帽。阿兹卡班的牢狱生活使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面颊凹陷，形容枯槁，看上去像骷髅一样，但他脸上闪动着一种热烈而疯狂的光芒。 你想敬酒不吃吃罚酒吗？ 他说，胸脯急速地起伏着。 很好，抓住那个最小的。 他吩咐身边的那个食死徒， 让他看着我们折磨那个小姑娘，我来办。 哈利感觉到其他人都围拢在金妮身边，他往旁边跨了一步，正好挡在金妮前面，并把预言球举在自己的胸前。 要想对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下手，就必须先打碎这个。 他对贝拉特里克斯说， 如果你们空手而返，恐怕你们的主子会不高兴的，是不是？ 贝拉特里克斯没有动弹，只是盯着哈利，同时用舌尖舔着薄薄的嘴唇。 那么， 哈利说， 我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预言呢？ 除了不停地说话，他想不出还能做什么。纳威的胳膊紧贴着他，他能感觉到纳威在发抖，他还感觉到了他脑袋后面某个人的急促呼吸。他希望他们都在使劲思索如何逃脱这个险境，因为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什么样的预言？ 贝拉特里克斯学说了一遍，脸上的狞笑消失了。 你在开玩笑吧，哈利波特？ 不，不是开玩笑。 哈利说，他的眼睛在那些食死徒之间来回扫视，想寻找一个薄弱环节，一个能让他们逃脱的突破口。 伏地魔为什么想要他？ 几个食死徒发出低哑的嘶嘶声。 你敢说他的名字？ 贝拉特里克斯轻声说。 是啊。 哈利说，他紧紧抓着玻璃球不放，以防对方再次施魔法把他夺走。 是啊，我完全能说伏地。 闭嘴！ 贝拉特里克斯尖叫起来。 你竟敢用你卑贱的嘴巴说出他的名字！你竟敢用你杂种的舌头玷污他！你竟敢！ 你知道他也是个杂种吗？ 哈利不顾一切地说。赫敏在他耳边轻轻地呻吟了一声。 伏地魔？没错，他母亲是个女巫，但他爸爸是个麻瓜。难道他一直对你们说他是个纯血种？ 混混！ 不！ 一道红光从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的杖尖射出，但马尔福使他改变了方向。他的咒语使贝拉特里克斯的咒语撞上了哈利左边一英尺处的那个架子，几个玻璃球被砸碎了。两个像烟雾一样飘动，像幽灵一样泛白的身影从地板上的玻璃碎片中浮现出来，开始说话。他们的声音彼此冲撞，在马尔福和贝拉特里克斯的叫喊声中只能听得清他们的只言片语。 到了至日，会出现一个新的。 一个长胡子老人的身影说：“ 不要出气，我们需要预言球。” 他竟敢！他竟敢！ 贝拉特里克斯语无伦次地叫道：“ 他就站在那儿，肮脏的杂种！ 等我们拿到预言球再说。” 马尔福大嚷：“ 之后便无人出现。” 一个年轻女人的身影说。随后，这两个从玻璃球碎片中蹦出的身影消融不见了，他们以及他们原先的居所都消失了，只剩下了地板上的玻璃残片。不过，这使哈利有了一个主意。问题是怎么把自己的主意告诉另外几个人？ 你叫我把这个预言球给你们，却没有告诉我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哈利说，他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他慢慢地把一只脚往旁边挪动着，想触碰到另一个人的脚。 别跟我们耍花招，波特。 马尔福说。 我不是耍花招。 波特说。他用一半心思跟他们对话，另一半心思则放在那只探索的脚上。他探到了某个人的脚尖，用力踩了上去。 他的身后传来倒抽冷气的声音，他知道那只脚是赫敏的。 怎么了？ 赫敏轻声问。 邓布利多从来没跟你说过，你之所以带着那道伤疤，原因就藏在神秘事务司里吗？ 马尔福讥笑着说。 我什么？ 哈利说，他一时几乎忘记了自己的计划。 我的伤疤怎么了？ 怎么了？ 赫敏在他身后更加焦急的小声问。 这可能吗？ 马尔福说，声音里透着恶毒的快意。几个食死徒又大笑起来，哈利在他们笑声的掩护下压低声音，尽量不动嘴唇地对赫敏说， 把车子砸烂。 邓布利多从来没跟你说过吗？ 马尔福又问了一遍。 是啊，怪不得你没有早一点过来。波特，黑魔王不明白为什么。 听我说开始。 他在你梦里显示了这东西所藏的地方之后，你没有马上跑过来。他以为你出于本能的好奇心，会想听听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是吗？ 哈利说，他听到，更准确的说是感觉到，身后的赫敏正在把他的话传给另外几个人。于是他想办法不停地说话，转移食死徒们的注意力。 这么说，他希望我过来拿他，是吗？为什么呢？ 为什么？ 马尔福的声音听上去开心极了。 因为只有预言涉及的人才可以从神秘事务司拿取预言球。波特，这是黑魔王想利用别人为他偷取预言球的时候发现的。 他为什么要偷一个关于我的预言呢？ 是关于你们俩的，波特。关于你们俩。你难道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黑魔王想要杀死襁褓中的你吗？